欢迎来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一开始为各位念一本书，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叫法拉，他所写的《上帝旅行社》。我把徒步旅行想象为一个思想的游戏，一个内在的旅程。徒步没有技巧可言，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的前方，重复把另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的前方。它不讲求速度，只看节奏，自己的节奏。我们坐火车，几百个人用同一个节奏前进，轰隆轰隆。可是走路，一人有一个节奏，即使结伴同行，也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节奏。这比较接近人类原始的设计。盘古初开，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为了生存，为了方便管理，我们分类，我们整合，我们集体活动。异于其他人用自己的节奏走，是不是疏离？会不会寂寞？我一路走，一路想。我走进面前是一条笔直的路，平平坦坦，一直通往不见尽头的天边。两旁是枯干了的农作物，我相信它们生前是玉米。它们长得比我高，挡住视线，叫我专心一致地往前走。从左边遥远的地方，沙沙的心波作浪，敲击出沙沙沙的节奏。当风一鼓作气，浪就会在枯竭的枝叶间滑行，温柔地在我身上滑过，再往右边走去，在右边的枯叶间继续散步。步伐声未及远去，左边新一波声浪已经涌至，在田里的某一点相遇，引起一阵骚动，再撒野前行。

我们先听到音乐是作曲家皮里瑟斯的 Nevertheless， 这是由基顿克莱曼以及波罗的海弦乐团的演奏。时间是下午3:35，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Yeah. 我们听到就是来自葡萄牙的女歌手玛利亚·若昂的作品。我刚才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让大家听音乐，是因为这些音乐我都非常喜欢。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本来打算好好念这本书，就是《上帝旅行社》。可是一开始念发现今天，因为大家最近都流行感冒，然后我感冒已经好了，可是却还有一种过敏的现象，所以声音并不是很 perfect， 所以就没有再念。但是音乐很棒，而且我们在音乐中等到我们今天的朋友，也是这本《上帝旅行社》的作者法拉。你好 ，Hello， 你好。 法拉来台湾，上次我们有见过，差不多就在一两个月之前。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刘云这儿，刘云也在现场。Hello， 你好， hey， 大家好。 见到法拉，觉得其实还是上个小女孩的样子，眼中老是有一种惊喜或是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的样子。 我很光荣。 法拉来自香港，所以你是土生土长香港人。 是的是的，所以你听得出来我的国语是最好的是吗？ 是已经讲得非常好了， 听得出来很努力。 谢谢，很紧张。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分辨我们三个的声音，我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嘛，加今天加上一点点那个小丸子的里面的角色，就是美环的音色，然后另外一个鼻音的女生是刘云，之前也有来过节目介绍她的作品。然后刘云的好友法拉就是可能有一点点香港口音的，所以今天对，就是我们三个在现场。主要是请法拉来是因为法拉写了一本书叫《上帝旅行社》，但重点就是在写这本书之前你真的参加了上帝旅行社，听起来是一个很奇妙的旅程，你要说一下这件事情吗？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起。我觉得上帝旅行社其实是我朋友我们之间讲的一个词，就是说其实我们都不需要怎么什么 planning， 就是很多东西其实它已经在，就是只是我们的 itinerary 还没出来，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就其实它也是我自己一个philosophy 这样子。就像我跟刘云认识在香港，对，你在香港的时候我们认识， 对， 到那个时候你在写你自己的书，然后认识了很久之后我们再重逢，然后我跟他聊起了我每年都会去西班牙去走这条朝圣之路，然后他就要我，要不你把你的东西都写下来这样子，我说没有人要看，然后他说你先写吧，这样开始的一个过程，然后写了之后其实那个旅行并没有在 San Diego 终结，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一个事情。 刘云你要讲一讲吗？为什么取了这个书名？ 对，其实应该是说 那时候跟法拉在台湾在我们再重新遇见哦，然后知道他那时候那几年哦，大概每一年他都花一段时间跟他先生一起去走这条我们所谓的朝圣之路哦，西班牙这条 叫 Camino 是不是？ 对 Camino、嗯嗯嗯、对，然后那又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好像就是我们说的老天自有安排， 嗯嗯嗯， 好、哦，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那所以我们就在想，就说嗯，并不一定是要写给什么样的人来看这个，而是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记录、嗯、那时候就说哪怕只有一个人受到感动然后去寻找他自己的朝圣之路，那我觉得这本书都有它的意义在。 嗯，我觉得这条 Camino 如果说是一般人来写可能就是比较像旅游手册，或者是比如说从哪里开始，然后哪天我住在哪里，我吃了什么，然后第二天我又到哪一站，中间走了几公里，可能比较一般人也许会想象是这样的一本旅游书。但是我一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完全不是按照这个规则在写的，好像一开始你就跳进了那个旅程中的最核心的部分，跟着法拉就是在那条西班牙的道路小路上看见了天空，听见风，然后听见远方的溪流，好像有时候会遇到人，有时候人又离开了，然后但是这些东西又跟过去的回忆串在一起，好像一开始就把你带入了那个故事，完完全全故事之中。嗯，我知道这条路很多人已经开始在，也许台湾也开始很多人知道这条路了，好像之前有一部电影在描述这条路的。嗯，然后这条路的起点是在法国是不是？如果讲的话， 其实这个Camino de San Diego 其实是说因为在 San Diego Compostela de San Diego 这个地方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圣人的St. James 他的遗体埋在那边。其实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从家门口开始走就是一条朝圣之路 哦， 就是哪怕他住在哪里，他找一个路往那个Compostela de San Diego 去走，就是朝圣之路。但后来是因为就是方便朝圣者跟旅游的人，所以就有不同的比较是安排好的这个路。我走的是法国之路。但我其实并没有在法国开始，我是在西班牙的 Pamplona 开始，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从哪个起点其实也是没关系的。但除了法国之路，还有其他北方之路啊、缘起之路啊等等的。但我觉得因为法国之路是比较是安排比较是方便，所以我就从那边开始。然后其实一般人都会想啊、哦，我没有那么多假期一起过去走，大概三十天把它走完。那我其实也不是有宗教的原因，我就说我有时间就随便走走，从 A 点走到 B 点，然后下一年就是从 B 点开始再走这样子。然后走到最后，其实我有点不舍得把它走完这样子。 也就是你花了4年的时间，我知道是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有每一年大概秋天的时候就会往那个地方出发，就把上次还没走完地方继续接下去走。 是的， 就可能跟一般人就是整整花30天去走一条路是不太一样的。这也是很符合比如说你的工作，比如你还是得回来也许做些事情，然后在一年的一次拜访。 是的是的，但我觉得很好，是因为你像在香港就是非常忙碌，人走得很快，其实没有这个空间让你去想东西还是怎么样的。那如果我在走路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打扰你，你的脑袋其实可以有空间去想东西，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嗯，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法拉，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跟着他走这段属于他的朝圣之路。好像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人都会有一段自己的心灵的旅程。 有时候不只是外在景物的变化，跟着外在景物你发现你自己也慢慢变化了。嗯，先来听这段音乐，这个是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摩托车日记》。对啊，这部电影我想很多人都看过，也就是切格瓦拉他在年轻的时候在中南美洲的一段摩托车之旅。在那之后他从一个中产阶级的医生转变了他的彻底的想法跟哲学。来听看这段音乐。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上帝旅行社》这本书的作者法拉。刚刚讲到说，从2010年到2015年，法拉花了四年的时间，把一条漫长的朝圣之路在西班牙走完了。我想可能已经很多人听过这条Camino， 它是等于是很多欧洲人都会喜欢去走的一条路，在这条 我觉得有点像你们台湾人环岛嘛。 哦，对对对对， 对吗？ 没错， 是的，就是我也碰到一些年轻人，欧洲人，他们毕业还是怎么样的，都会走这条路，好像是像、有点像你们的环岛。 对你这么说来，其实台湾还蛮容易去朝圣的，就是叫 哎，我昨天就去了。 哦，真的吗？你去哪儿？ 我昨天就去了你们的 Cape San Diego 三雕角。 三雕角，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在福隆就沿着海岸去走，然后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好漂亮。我觉得应该有点像西班牙的那个北方之路，就是在海边的。 其实很多台湾人就是不是很多了，我知道有些人都喜欢环岛，比如年轻人或是年长，有些人喜欢骑重机，但那又是另外一种方法。但法拉的完全就是用步行的走这条路。在这条路上你有遇到了很多不同的朋友，对不对？ 是，对。因为这样说来，就是因为每个人走的步伐不一样嘛，因为我们是非常懒惰的，我们睡得最晚，然后走得很慢，所以就遇到的人都是大概是差不多步伐的人。然后因为我们走得慢的话，在路上你就可以慢慢的聊天，所以有机会跟某些朋友建立了很深的friendship 这样子。 我知道就是里面有几个故事很动人，比如说 Christina对你来说是一个很特别朋友，还有 Fiona。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想先讲谁的故事啊？ Fiona 吧。 好啊好啊。 因为我在我跟 Fiona 碰到的时候是刚在山下面，应该是往山一个很高很陡的这个山去。那我们都把东西都背着身上，其实是蛮辛苦的，对我来讲了，因为我你看我瘦瘦的，就是 走得很慢很慢。 你背了几公斤啊？ 就跟你身体的十分之一，就是对我来讲就是7.5公斤。 嗯嗯。 那 Fiona， 就是我们我跟我老公就是在喘气的时候、喝水的时候，我们在讲广东话，要有一个老外就跟我们讲广东话， 金发的， 对，因为 Fiona 是大概30年前就是在香港工作过，所以他就跟我们说广东话，我们就觉得很神奇。因为其实我遇到的香港人只有一个而已啊。那原来 Fiona 其实那个时候是在香港是做一些就是 charity 的工作，就是帮忙 戒毒中心，去协助这些人。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我们一直聊天，因为那个时候的香港的那个部分，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的， 是30年前的香港。 对呀、啊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我们明明走在西班牙，但听到的故事就是30年前的香港。而且是我不知道的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上帝旅程是真的很神奇。 神奇， 对呀、啊， 嗯，30年前香港是什么样子啊？ 其实我 在他口中，嗯、 对我们长大的日子是其实没有这么繁荣，就是我爸妈都是比较。这是很穷的，我们都是慢慢的走过来的那种。然后但是Fiona 见到的香港比我成长中的香港更怎么说呢，更艰苦一点。 艰苦，嗯嗯， 对。那他是帮忙在九龙城，其实九龙城现在在香港已经没有了。那那个年代的就是连吃可能都没得吃，那种状态底下， 嗯，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梦幻， 嗯嗯嗯，就是想象在一个异地，然后遇到了30年前待过香港的一个西方人，然后用广东话你们彼此聊着过去的香港， 对，但他的广东话已经变得不好了，所以，所以，但是我觉得很好，是因为这条路其实是跟宗教有关的，天主教的。那 Fiona 也是天主教的，我其实对于宗教就是敬而避之这样子、嗯。但是因为他是我朋友，我们就聊了很多，很开放的去聊有一些宗教的事情，然后他也是一个比较 open minded 的人，所以我觉得还是我告诉他我上帝旅行社的这个概念，然后他也跟我说，他们的 God， 嗯， 其实有很多名字。 哦、oh, ，真的吗？ 所以我知道它的 implication 是什么。 嗯嗯嗯，了解了解。 嗯， 我们就来听，今天法拉有带一些音乐，你选了一首陈秋霞的《偶然》，好像讲的就是像在旅途中认识新朋友的感觉吗？ 对呀、啊，其实是说，很偶然会碰到的，但你碰到的未必会永远在一起。但是他会把他的投影放在你心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享受旅行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嗯，陈秋霞还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歌手，我来听看。 是天空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我是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不必压抑我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 家会是无方的光亮。这家会是无方的光亮。 听到这首歌是陈秋霞的《偶然》，为什么放这首歌？就像法拉说的，这就很像是在 Camino 这条朝圣之路上遇到朋友，然后不见得会再见面，但有些很用很奇妙的方式就继续联络下来了。 嗯， 你说的 Fiona 就是在你们离开 Camino 之后，还有在保持联络？ 有啊，有啊。现在因为我现在联系很方便嘛，也不需要用 IDD，就我们就有打电话这样子。我有一些遗憾，就是说我的书是用中文的，其实有写到他，我没办法让他看读到我的书，其实我应该翻译出来才对。对啊。 所以你们现在还是会常常联系，就是交换，然后有碰面吗？不一定要碰面吗？ 我在邀请他来香港，他会在安排。 嗯， 对，他现在在英国，其实他是做现在以前在做清洁的工作。但是因为他身体没有很好，所以就老。动就没有那么方便，然后他其实有一个心愿是想做吉他的， 做吉他， 对对，但是因为要set up 一个 studio， 其实需要一些 钱 啊什么的，所以现在还没开始。然后他现在也做一个 charity 的工作，就是帮忙去安排一些防止年轻人用。暴力用枪的一个 charity， 然后他找到这个工作之前，有一段时间他说他钱都没有了，他他打电话给我，我觉得是因为他其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他说，他跟我说在九龙城那个年代，就是也不知道明天有没有饭吃，所以其实。我也不太担心，因为我的 God 会安排这样子。然后他就在打扫他自己的房间的时候，捡到了20磅的钱，这样子。他说：“你说，为什么会捡到？所以我一定是没事的，所以他也不太担心这个东西。然后第二天他就告诉我，有一个信封里面有一些钱。”是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就放在他家的信箱里面，所以 太神奇了。 太神奇，就是他说，可能是一些朋友知道他困难，但也不想让他知道是谁给他的。就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是的帮忙跟好的互动是其实不需要留。痕迹的，你这明白？ 不用留痕迹的， 对对对对， 没错， 这样我是，所以我们，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不断的发生，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并没有在西班牙结束， 对，真的好像还一直延续下去，从友谊或是对看事情的方法等等， 是的，所以有时候我，比如说我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就说，就看 Fiona， 就我就想象 Fiona 捡到20磅的时候的，都我不知道，可能转个弯，我已经有另外一个局面。 嗯， 对。 欸，这些其实都是花很长时间去体悟来的，不是也许以前人就说哦，船到桥头自然，可是有些事情你是面对到那个状况那个困境，但是就突然好像有个什么事情就是让这个他已经就是不存在了或是改变了， 是的，是的， 真的就是要走过自己心里的朝圣之路，你才会体会到这件事情。 对呀、啊 下面要放我们来听菊次郎夏天，你说这有点像你在Camino 上走的时候如果遇到风雨的时候 啊，对呀、啊、 对啊，走路是什么那个应该是体力的负荷吧，然后天气如果又不配合的话、嗯、 因为我走的时候不是换季的天气，其实天气不好的话在你生活里面你就会不出门啊什么的，但是你在路上你没办法避开这个东西，那就我就穿了雨衣啊什么的，那但是还是有心里面还是得需要一些鼓励啊，还是需要想象一些阳光，那我就会想到这个歌，这个歌的节奏比较轻快、嗯、然后会让我想象到夏天的阳光，那走起来好像就比较有力量。 的确在路上的时候所有家当都背在身上，你就一直往前了，下雨你也得往前，要不然你待在旅馆干嘛呢， 就没有旅馆可以待很惨的。 所以那时候就的确需要像这样有阳光感觉的音乐，我们来听久石让的这首菊次郎的夏天。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是菊次郎的夏天， 就是在朝圣之路上，法拉说当他遇到刮风下雨的时候还是得往前走，因为心里就要想象自己心中有一片阳光满溢的夏天。嗯，在这条路上你要带的行李非常多，但是又只能是算过嘛，就是人的体重的十分之一，所以要很精简， 嗯， 然后但事实上应该已经算是体力的极限吧，不能再多了。 不是，我见到很多人都背很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因为像我这样的其实负重其实是跑不了的，所以对我来讲是极限。 嗯嗯嗯，然后你背着这个你十分之一的体重的行李往前，然后我们知道其实你是跟你先生一起上路的，那你觉得你会拖累他的速度吗？没有， 不会呀、 啊。哦，不会、啊。 我觉得很好的是，我们一起走，但是他永远走在我前面，因为他其实哪怕是夫妇，你跟他的节奏没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你知道有人陪着你走。但也不干扰你这样子，他一直用自己的节奏在前面走，所以我拍很多照片其实都看到他在前面，因为我的前面就看到他，或者是他会在远方抽烟的时候在等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好，就是有机会好像是自己去走，但是也不是自己去走，然后我们都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旅程。我觉得男朋友女朋友跟老公老婆其实也应该是这样，就是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共同的生活，这样子才我觉得可以长久一点。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应该很早就应该跟他离婚了，是吗？ 直接的。下面你选这首是巴哈，然后是马悠演奏的。你说这也是你在路上就好像不疾不徐的脚步，还是比较走的慢的时候的 tempo 吗？ 对，就是就是说有时候走路的节奏是需要定一个 pace， 然后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好像破了那个 inertia 之后就可以走。我觉得有时候我会听这个 Bach 的歌，就跟着走，就没错了。 好，我们来听听看，跟着法拉走一段。 这是马友友演奏的巴哈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试着想象这样的步伐在路上一步一步的按照自己的速度往前进，的确感觉是很舒服耶。 你跟我一起走吧。 你还要再去吗？ 我四月份就会去。 你说几月？四月。 四月 去。 因为这本书的缘故嘛，我认识了一个，在香港认识了一个读者，就是我走第一次走是因为有个朋友送了我一本guidebook。那这个新认识的朋友他走完之后就送了我另外一本 guidebook。我觉得这个传统就是你为什么要送我一本 guidebook 呢？那我就说啊，那要不我就跟着你这本 guidebook 的路去走。那这个路其实不是去 San Diego， 是另外一个圣人叫 Saint Ignatius。那我就会走这条路，四月份会去。 真的耶，而且春天感觉就是最棒的时刻。 对啊， 所以你在路途中你看到大自然的景色应该是看不完吧。那边整条路就是小村庄吗？还是田野？ 我如果法国之路其实经过西班牙很多不同，就是横过西班牙，所以其实你会经过大城市啊、小村庄啊，都会有。而我走的时候是秋天、冬天的时候，其实田啊什么的都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看到的都会不一样。就是这个路，就是哪怕你跟着这条路再走一遍，你看到的东西跟我看到的都会完全不一样。 很有趣耶。我觉得有时候旅行或者是我们说的朝圣也许就是这样子，你看到事情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是它就是对你有特别的意义的，好像就是为你摆置在眼前，其实就是很随意的。但是你都可以在这些细节中得到很多的启示。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听法拉在这条朝圣之路上想到的音乐，还有他遇见的朋友、遇见的故事，马上回来。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的那个阴天的春天，我们想要把阳光带进你的身边。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法拉，然后刚刚有说另外一个来陪法拉一起来是法拉的好朋友是刘云。刘云之前有来声音纺织机介绍过他写的作品，他写的书。然后刘云也是我据我所知也是全世界爬爬造的那种人，有好多地方然后也都有发现自己的故事。法拉说他的朝圣之路不可能不止一条，那对你来说你的朝圣之路是什么？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做法拉的这本书新书发表会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在算是一个小小的对谈吧，我们就有谈到，然后我就说其实可能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条属于他自己的朝圣之路，那对法拉来说是西班牙的他的这一段的旅行，然后是他多年去累积下来的。那对我来说，我自己也觉得我也有一条朝圣之路，但我的朝圣之路是在一个藏族的尼姑寺里。大概是西元2000年的时候吧，我朝圣之路开始的更早一点。然后就是刚好就是有一个因缘机会，其实去了一个它算是在介于云南四川跟西藏交界的一个藏族的尼姑寺。那去了那里之后跟这些藏族尼姑寺在一起 这些尼姑们哦，像阿尼们在一起相处了之后，后来回到城市的我，就觉得好像有某一部分被他们改变了。 嗯， 哦，然后但是你其实不太明确的可以说出来是什么部分， 嗯， 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写了一本书，然后就是从这个尼姑寺里面没有镜子开始去谈了很多关于女性啊什么等等这些的。那也因为这本书之后，我也有更多的机会我再回头去看他们。那可能比较不同的是，法拉的他的这个朝圣之路呢，他是一直在动的， 嗯， 他是一直在一个动态的状态当中，然后他在中间遇到不同的人，那这个人在你生命里面出现可能一小段时间，他可能消失，但他留下了一点什么。那这个尼姑寺的尼姑对我来说，不是，他们好像是在一个时间胶囊里锁在那里，就是他们是一直在那里等着的。那我是可以一直回头去看他们，再回去看他们的。那所以当我出了我的那本关于他们这个尼姑寺的书之后呢，我就把这本书带回去看他们。 Wow. 那因为我那本书里面有照片， 嗯， 有非常多的一些那时候的老的阿尼啊，还有年轻的。那但是当我真正带着我的这本书回去的，我记得第二次的时候，那些很多书里面的那些老阿尼都已经不在了。 嗯。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那些小尼姑们呢也长大成人了，因为他有很多那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可能才13岁，然后就是很13岁，然后其实是少女，其实是真是 小 女孩，然后他看到一个那时候了哈大姐姐啊，好，那其实不好意思说其实是阿姨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是很真心的，然后就会很期待你可以跟他一起生活，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就是说他们的生活的单纯跟我们的那个其实是完全是不同的世界的。对，所以呢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在那边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些尼姑其实有跟我说，他就说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小尼姑问我说，他说诶，你喜不喜欢这里？我说喜欢。他说那你喜不喜欢我们呢？然后我说我很喜欢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如果你留下来的话，我们不是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吗？然后当然你 想把你那个骗过来， 对对对对对，你 用各种逻辑说服你， 对， 很单纯， 很单纯，很可爱，对。然后，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生活嘛。 嗯， 那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就在想，就说他们对我来说也是，完全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完全不一样的民族。那每一次呢，我再回去看他们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就是他的天真单纯，或是他们的那种信仰上的绝对相信的这个是我真的是在不断回去，不断再回到我的城市的生活，再回去那边洗涤，再回来，我还是没有办法， 嗯，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他们的可能1%或是多少的， 嗯， 那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条就是好，仿佛是我直到目前人生来说很重要的一条朝圣之路吧。 嗯， 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在朝圣之路之后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之那个转变应该怎么去做，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记得很多人到了朝圣之路，嗯，有一个领悟，但是回来之后要怎么办， 会忘记，或者是会还是会被包紧，然后就要怎么样用领悟的东西，然后放在你的要面对的真实的生活之中。嗯， 是的，因为这个不是一个逃避的事情吧， 这真的可以讨论的。嗯，可以再思索。下面听到就是也是法拉带来，你说这首歌是叫做给15岁自己，这是就是刘云介绍你听的。 对，我上一次跟你聚会的时候，你告诉我这首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很怎么说热血，就是听了之后很受到鼓励的 那种感觉，就是说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勇气去做什么事情，那你听到这个音乐，哪怕你不懂那个日文，你也会受到这个鼓励。但我看到他的歌词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嗯，我们就来听听看。 背景この手紙読んでいるあなたはどこで何をしているのだろう。15の僕には誰にも話せない悩みの種があるのです。未来の自分に当てて書く手紙なら、きっと素直に打ち明けられるだろう。今負けそうで泣きそうで消えてしまいそうな僕は、誰の言葉を信じ歩けばいい。自分とは何でどこへ向かうべきか問い続ければ見えてくる。荒れた青春の海は厳しいけれど、明日の岸辺と夢の船を進め。今負けないで泣かないで消えてしまいそうな時は、自分の声を信じ歩けばいいの。大人の僕も傷ついて眠れない夜はあるけど、苦くて甘い今を生きて。願います。 给15岁的自己。好哇，突然想起15岁的时候。嗯，的确就是这样子，有很多的梦想，然后也许对未来不是很确定，可是总觉得 现在也不确定啊，没有没 有总觉得美好的事情在前方，所以现在也应该这么觉得。在这条路上，法拉，你说你们到不同的地方都会遇到一个乐器，在这条路上你遇到了一把吉他，你要讲讲这件事情吗？好像因为你的先生就是樱木叔叔，他很喜欢乐器，所以你们在是不是在一个店里面看到了？你要讲讲这个故事吗？ 对，我这个其实是我们觉得西班牙节它就是很出名的啦。那有一次，我们就差不多已经走完，就在马德里，然后就一直逛，一直逛，因为我们都是没有做什么 research， 就是在街上碰到一个吉他店，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外面就有一些老的照片，然后就看到有一把吉他，就很漂亮这样子，也是手工的。然后那个老先生就是跟那个店的名字是一样的，我们很喜欢这个吉他，但是也怕，因为如果是手工的，可能它的价钱会很贵的话，我们负担不起也不好。然后就他给我们的价钱刚巧就是我们能负担的，所以我们就把它买了。然后就是在新书发表会的时候，就用这把吉他，就从西班牙来的声音，就我朋友阿鬼他就在弹，然后阿潘他帮我写这个序，就是把它唱出来这样子。然后后来每一年我们回去的时候都会去探这位老先生，然后也看到他，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现在已经是他儿子在看店。那我们就是怕啊，老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他说我爸爸还是很健康啊，但是他下午才来，所以我们就会在外面一等等他来的时候，看到老先生就会觉得好像是看到一个老朋友一样，然后告诉他，哎，我们很喜欢你的吉他这样子。 我们现在听到这段录音是，就你刚说你的朋友阿潘潘元亮，然后你们前一阵大家碰面的时候，因为他帮你们这本书写了一个序，对不对？ 对，而且他做了自己对这个音乐，因为每次我就很喜欢这个词跟这个序，我就超喜欢，他就把那个感觉都唱出来。 我们要不要先听？还是你要先讲一下他大概里面讲的是什么？ 那其实很奇怪，就是 广东话我们可能要翻译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序里面写的。 我刘云，你帮我讲一下吧。我的， 是我们先先听好了，我们先来听一听 好了。好啊，好啊。 佢揿紧丝啊，呢个仲系丝，佢揿紧丝啊，但系佢揿嘅丝俾我嘛，我咪跟住 丝啊， 但系会。 出事儿啊！ 出事 儿啊！对，几条桥啦，突然间喺度嗰个高位就， 试先啦，系，我睇先。有人为了孤独，有人为了作伴，有人为了一段憧憬，有人为了重新开始，拥挤喧闹，寂寞低回，清风凌雨，暴雨来临，理想中的路线不断跳跃，未知的可能随意推测，这是想象中的路途，仍然想 的梦境，推不动计划，无非是从没打开过的礼物。有人终于出发了，回来把感受告诉大家，终究也只是传说，就动身吧。 你现在听到是一段现场即兴录音，就是法拉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个很知名的音乐制创作人潘元良，他把自己写的为法拉书写的序变成了词，然后有个朋友在吉他伴奏。因为是香港话，所以我们可能要请那个刘云，你要翻译一下他大概讲的是什么。 就不算翻译了，我就大概读一下好了。 好， 不好意思，我今天的声音应该平常要更好的。 好十倍哦。 有人为了孤独，有人为了作伴，有人为了一段终结，有人为了重新开始。拥挤、喧闹、寂寞、追怀，清风、明月、暴雨、泥泞，脑袋中的路线不断跳跃，未知的可能随意推测，那是想象中的鹿群，形而上的梦境，腿不动，计划无非是从没打开过的礼物。有谁终于出发了，回来把感受告诉大家，终究也只是传说，就动身吧。或许走得不一样，看到的当然也不尽相同，伤痕与惊叹，迷途或结缘，起码用光阴汗水酿成滋味。心灵和步履从来不能分割，最终谦逊地走过人间荒漠，这样的话，所有途程都是朝圣之路。 嗯，好美，这就是潘元良写的序。我有次参加就是刘云你们就是跟这几个朋友大家在一起，就几个香港朋友在一起，哎，我们真的好好检讨，就是你看他们原来你们那群朋友在香港初一十五都会聚会， 是的， 然后大家就是开始念诗或是看到的事物或是唱歌，全部都是即兴的，然后人数不一定，对不对？ 对，不一定，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没人来，有时候是几十人这样子。 而且这件事我很惊讶，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了。 是啊，是啊， 很高兴 来香港参加。 要啊，我觉得很高兴认识法拉，就是除了从这条朝圣之路出发，然后也认识到在此时此地的香港的朋友们，然后你们在想的事情，然后你们渴望盼望的事情。 嗯， 最后听到这首就是你说走到一半的时候，有一次你们累了，你跟你的先生就是樱木叔叔，你们俩就拿出 iPhone 就放了音乐， 嗯， 在田中，是不是？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走累了，就是我们就会找一个地方舒服的就停两天这样子，就是没事做就一直走，然后走到一个点，然后一木说我突然之间很想听一个音乐，那就把那个 iPhone 就放在手上面，这样好像抗音机，你们怎么 扩音机？ 对，这样就是整个很广大的天空跟田野，我们就两就在这儿拱着那个 iPhone 就在听这个音乐。 哎呀，这个旅程从来都没结束呢，好高兴我们今天也一起参与了这条朝圣之路。今天谢谢法拉，也谢谢刘瑜，下回再来玩。 好， 谢谢，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Tan lejos estoy del suelo donde nacieron. Intensa nostalgia inundar en mi pensamiento. Al verme tan solo y triste, guardo al viento. Quisiera llorar, quisiera morir de sentimiento. Oh, tierra del sol, suspiro por verte. Ahora que veo yo vivo sin luz, sin amor. Al verme tan solo y triste, cuando viento quisiera llorar, quisiera morir de sentimiento. Mm-hmm.